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近日，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目前来看，意见较为集中的是单身人士申购需年满30岁，相比自住房25岁的门槛延迟了5年。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位于西长安街附近的500余户居民一直为买菜发愁。随着近日故宫西门外一家新发地果蔬直营店的开业，这家40平方米的小店解决了周边居民十几年的买菜难问题。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举行首批政府专职消防员集中培训结业典礼，全体参训政府专职消防员出色完成了军事队列素质、体技能、灭火救援能力等10个科目的演练。据北京市交管局预测，暑期工作日早高峰延后，但早晚高峰交通压力仍然较大，预计东部城区、北部、西部城区的环路和联络线交通压力将较为突出。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Thank you. 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8月25日，顶呱呱集团九周年庆，顶呱呱集团可推贷款代办优惠活动。8月在顶呱呱办理贷款代办服务，即可享受工商注册免费。

人怎样说才不会错，拥抱到天明算不算多，花瓣雨飘落在我身后，花瓣雨就像你牵绊着我，失去了你只会在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在2017年的上半年，广州的商场里非常的热闹了，因为国产护肤品牌普尔因子和美国动画 IP 加菲猫合作，举办了一场线下活动。普尔因子的 CEO 吴大伟出席活动了，我想提到他的名字，很多人都很熟悉，而他的到来也让整个场地挤得水泄不通。这样的现象引发了很多人的质疑：一个网红，不是明星，也不是什么流量小生，凭什么会吸引到这么多的受众呢？就在前段时间刚刚公布的福布斯30岁以下创业精英榜当中，在零售和电商这个板块出现了吴大伟的名字。一同上榜的还有 OFO 的创始人戴威、演员迪丽热巴、鹿晗，以及派生集团的董事长唐军、八度阳光的 CEO 刘亦菲等等。而对于吴大伟来说，网上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吴大伟曾经在新浪的一个颁奖典礼上说，这是一个特别的时期，互联网会让很多人有了改变人生的筹码，任何草根都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别人的关注。一个成立不到4年的护肤品牌，从成立之初就有引进全国原料的概念，今年他们更是携手了日本资生堂的工程师，一同联手打造了产品线，只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国货也可以运用世界最好的技术和原料，只要用心做产品，产品自有传播力。在马云提出了新零售的概念之后，吴大伟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网上的东西呢只有图片，可是实体店可以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品牌的理念。很多人只看到吴大伟的网红，却没有看到他对工作也是很认真的。产品包装可能会出十几个版本，改了无数次。吴大伟说，这些浪费都是值得的。很多产品的设计首先都要建立在顾客的立场上，因为他们才是最大的一方。微博上关注吴大伟的人有很多，而关注久了的人肯定知道，他从大学开始就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开始创业了，对生活呢有所追求，也有所喜爱，而他都是选择了机会在发展自己所喜欢的事情。

国务院这几年一直在减税降费上下功夫出实招，今年以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三个月内五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部署减税降费，目前已出台的措施能使企业全年减负达到10,010亿元。环境保护部大气污染防治强化六个督察组共检查通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105家企业单位，发现23家涉气企业存在环境问题。根据督察组检查的情况，河北省、河南省均出现虚报、瞒报的情况。作为萨德问题的最大受害企业之一，乐天集团日前决定对中国事业进行结构调整，将缩减乐天玛特在华门店并进行裁员。乐天集团高层日前表示，正在制定缩减卖场规模、减少人力的结构调整方案，具体规模尚未确定，但同时否认乐天将撤离中国市场。 是谁在敲打我窗？ 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Thank you. 再来关注一条资讯，2017年8月6号，筹备成立全联家庭服务业分会暨家政日启动仪式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大会由全联房地产商会主办，在上级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关心指导下成功召开，共有来自政府部门、房产物业、银行、风控、金融、保险、家政行业上下游产品和其他服务企业，以及律师、媒体和家政服务人员，共计1500人参加。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初见亚维哥觉得他比较不好接触，简单来说就是脾气好，性子傲，很酷，不爱笑。但接触后才发现，原来亚维一本正经的脸下面藏着一颗不正经的心。而且他比较照顾新同事，比如上次聚会的时候不停在给我们帮忙夹菜。所以呢，带给别人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八月奋斗季，在奋斗的路上也别忘了愉悦自己，把快乐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这个决定，我想了很久。和你分离，其实我也很伤心。片刻的甜蜜，给不了完美的结果。不愿让你跟我飘来飘去，一点点耗尽你的美丽。不是不爱你，真的好爱你。想让你做全世界最快乐的天使，不是不爱你，别怪我故意伤了你。想起我的一无所有，我拿什么爱你？这个决定，我想了就和你分离，其实我也很伤心。片刻的甜蜜，给不了完美的结果。不愿让你跟我飘来飘去，一点点耗尽你的美丽。 其实每一个季节都值得爱生活的人全情投入，但秋天尤其特别，它很短，短到一不留神就会错过。秋日不去看红叶，一年都见不到红叶。它也是一个不单纯的季节，相比前后的夏天和冬天，秋天仿佛是一个精神分裂。无边落木萧萧下是秋天，霜叶红于二月花也是秋天。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在秋天，人也一边失去一边成熟，我们到了一年中该告别花叶迎接果实的时刻。 Thank you.

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68折，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包？